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41章。光着一个脚丫的莫凡也怒了，看了一眼穆凝雪所在的位置，开口说： 你用冰锁控制住他，我给他来一个狠的。 莫凡跟穆凝雪说道。穆凝雪眉带上的猩红已经褪去了大半，听见莫凡的话之后，快速地描画起了星图。冰系星图完整地出现在穆凝雪的脚下，无数细细的冰霜在周围的空气当中凝结着，隐隐约约呈现出了长长锁链的躯体。冰霜凝聚得越来越快，整个冰霜锁链的形态也完整出现了。这些锁链纵横在穆凝雪的周围，碰撞时发出了清脆的声音。 去！ 穆凝雪双手一指，所有的冰锁横穿过了面前这一片被腐蚀的区域。第一条盘冰锁链率先出现在了蛊惑魔蛛的面前。这蛊惑魔蛛倒是反应很快，锋利的爪子举起来，瞬间朝着冰锁斩去，将这条冰锁一下子斩成了好几节。 再去！ 穆凝雪再操控着其他冰锁从不同的方向进攻着蛊惑魔蛛，换作是别的生物，面对着坚硬的冰霜铁链，肯定只有逃跑的份儿。可这蛊惑魔蛛长着八臂，竟然站在原地跟那些冰锁对抗着，每一道想要靠近它的冰锁都被它快速的斩断了。 起！ 突然穆凝雪手指往上扬起，地面之下一根冰锁毫无征兆地从裂缝当中钻了出来，冰霜锁链迅速的一个缠绕，捆住了蛊惑魔蛛其中两条后肢，并且牢牢地捆了好几圈，不给蛊惑魔蛛斩断的机会。 好样的！ 莫凡叫了一声，已经准备好的星图马上在脚下闪耀了起来，正是一个瑰丽多姿的紫黑色星图，蕴藏着元素领域当中最具毁灭性的力量。 千钧霹雳轰顶！ 莫凡没有使用夜叉，夜叉是用来对付几个零散的敌人比较有效，而霹雳轰顶威力却更加集中，仅一道笔直坠落下来的雷，不但一点花哨就难以抵挡。雷云出现在蛊惑魔蛛头顶上的时候，蛊惑魔蛛已经意识到不对了，然而他的后肢被穆凝雪的冰锁牢牢捆住，短时间根本无法挣脱开。这一个霹雳无情的轰下，紫黑色的身躯是那样震撼人心的划破了漆黑之夜，绚丽的雷光一闪而逝之后，便是那轰隆而下的毁灭之力。无论是霹雳本身那足以将肉躯崩成血珠的强大威力，还是千钧之雷附带着的空气震荡，本就单体威力最强的霹雳能量翻倍之后，一举轰在了蛊惑魔蛛的头顶，竟然生生的在蛊惑魔蛛的脑袋上轰出了一个窟窿。这窟窿焦黑一片，有血浆飞散，更有脑液涂的到处都是。蛊惑魔蛛半个房间大的身躯一下子砸在地上，尘埃飞扬，吱吱吱的尖叫声发出来了，那是蛊惑魔蛛的。这一个霹雳让他非常痛苦，脑袋上的窟窿更不知吃多少肉才能恢复过来，一排排恐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这个该死的人类。蛊惑魔蛛忍着剧痛站了起来，强行用蛮力崩断了穆凝雪的锁链。 啊，还能站起来？ 莫凡一脸的愕然，往常他的霹雳只要完整的命中，即便是战将级的生物也会半死不活的，有两倍威力的千钧之雷效果之下，一旦轰落就瞬间毙命了。这蛊惑魔蛛的体质未免也太变态了，这样都没死。莫凡急急忙忙后退开，他已经感受到蛊惑魔蛛那近乎发狂的愤怒了。 冰晶插弓！ 不远处穆凝雪发现莫凡有些大难临头了，更不敢有一点保留，他伸出了右手，开启了灵魂当中的印记，冰晶尘埃在周围化作了一个漩涡状，他们旋绕在穆凝雪的周围，并且迅速地化作了一柄竖立在穆凝雪面前的优美的冰晶长弓。冰晶长弓几乎要贴地了，宛如一个仙鹤展开翅膀要翱翔到天际，整个弓身都由冰霜水晶组成，精美绝伦，又因为附带着天寒之力而充满着杀气。唯美长弓被穆凝雪牢牢握住了， 空气中有无数的冰晶粉尘在塑造着剑身。先是从剑矢的前端锋利尖锐，紧接着是长长笔直的剑身，完全是冰晶粉尘凝结而成的，最后是冰晶剑尾翼，就凭空出现在了慕凝雪保持着拉伸的食指和中指之间。银色的爆发一开始还是静止的坠落，划过了盈盈一握的腰际，半遮住了挺翘勾人的玉臀，随着指尖松开，随着那一柄凭空出现的冰晶之剑呼啸而出，银色发丝出尘绝艳地狂舞了起来，或在胸前飞扬，或摩挲过他美丽的脸颊，或凌乱高盘地露出了白皙修长的脖梗。剑呼啸而过，他没有一点弧度，庞然的冰寒气息化作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尾随在飞驰而过的剑矢尾翼处，看上去是那么的震撼心灵。冰晶之剑准确无误地刺向了有些发狂的蛊惑魔蛛身躯，原本莫凡以为这剑是一种穿透的力量，可在那一瞬间冰晶轰然炸开了，以冰晶之剑扎中的位置为圆心，所有的物体在眨眼的功夫都被冻结了。冻结之环是炸开的，冰晶的覆盖速度更无比惊人，蛊惑魔蛛都已经举起四条腿了，仿佛要做出什么最为可怕的举动，可他连扫下的机会都没有，冰晶覆盖了全身，冻住了带着窟窿的脑袋，更冻住了挥舞到一半的四肢。一整片的冰晶简直就是凭空出现的一幅水晶油画，蛊惑魔蛛更是油画当中最为精妙的雕塑。他一身的愤怒，他作为战将级高等生物的气焰，他那势不可挡的杀气全都还萦绕在他的周身，可他就是静止了，连生命的气息都在一瞬间消失了。周围一大片都被冻成了冰晶，水池化作了一面镜子，荒草变成了一株株轻易就可以折断的硬物，石块也变成了冰块，冷冷的星光洒落下来，晶莹之中透着一股子万物俱寂的寒气。慕凡瞪大了双眼，不太敢相信这一剑的威力。斩魔具慕凡是见过的，大多都是呈现长剑斩刃的形态，使用时可以让魔法师拥有一瞬间的特殊斩制魔法，威力霸道至极，并不逊色于一个毁灭性的终结魔法。慕凡当初也在竞拍会上看过了，适合自己的斩魔具价格都在2000万以上，有些其他特殊形态的斩魔具更加昂贵了，每个5000万人民币都没有资格去参加竞拍。莫凡自己进攻手段不算少了，所以没去在意过斩魔具。让他根本没想到的是，今天自己亲眼目睹了一种极其少见的攻魔具，幻化成功，冰晶弥漫，钻石一般的尘埃飞逝，灵力之剑落下之后，一大片区域瞬间冻结成了冰晶，快得令人连一点反应都做不出来。其威力之恐怖自然不用多说了，问题是慕凝雪也不过是一名中阶的魔法师，他手头上的魔具未免也太逆天了。想当初在切磋比试的时候，他拿出这件攻魔具来，明珠学府的人都得被秒杀呀，况且释放的冰根本就不是之前的盘冰，而是更加高上一个境界的冰晶。冰种化作晶状就表明已经脱离零级冰种了，莫凡完全没料想到慕凝雪还掌控着更加强大的冰种。也不对呀，假如他的冰种更加强大，那他没有理由在之前隐藏着，蛊惑魔蛛不立即除掉的话，队员们的死伤会更加严重的。呼的一下，慕凝雪长发重新静落了下来，有些凌乱地遮住了脸，却别有一番楚楚动人。她重重地喘息着，眉黛处的猩红彻底消失了，可刚才还一副灵力女皇的强大气场的她，在释放完这一剑之后，整个人的精力被抽空了似的，显得疲惫至极，柔弱无比。莫凡赶紧跑到她身边，看她站都站不稳，赶紧扶住了她。 还是不能够完全驾驭。 慕凝雪的话语断断续续的，完全是在自言自语。你怎么会有这么强的魔具啊？啊？慕凡说道，这冰晶功绝对不是中阶法师能够使用的，按理说强行烙印这种高级别的魔具，自身的灵魂会承受不了而受尽痛苦折磨的。慕凝雪的修为绝对没有到可以使用这种魔具的时候， 莫凡不禁有些担忧穆凝雪的心魄了。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42章，明修明修，主要修的就是灵魂。根据修为的不同，所能够烙印的魔具数量强弱也会不同的。像他们这样的中阶魔法师能够烙印的魔具级别是有限的，像那些威力堪比高阶魔法的斩魔具，万万承受不来。穆凝雪这柄攻魔具的威力纵然没有达到高阶，但感觉是相去不远了。这样的魔具烙印在灵魂上，灵魂简直不堪重负啊。 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穆凝雪坐了下来，脸色毫无血色的他感觉随时都会昏过去似的。莫凡自然不放心地守在旁边，看着魔能近乎被抽空的穆凝雪，他心中涌起了无数个疑问。这功似乎又跟绝大多数的魔具有些不同，究竟什么地方不同？莫凡这个知识空缺的家伙却又说不上来。但是莫凡有一种预感，他预感穆凝雪这么多年来如此变化巨大，很可能就跟这柄弓有着某种关系。还有就是穆凝雪的兵种似乎不单单是灵级那么简单，魔具的属性假如是魔法师自身拥有的系，那么魔具的威力会相应的附带着该元素种的。刚才穆凝雪施展出的是某种冰晶，比盘冰更强，连战将级当中实力比较强的蛊惑魔蛛都被瞬间秒杀了，可见其威力有多么的恐怖。这是穆凝雪的最后底牌了，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使用的。看看使用之后他那无比柔弱的状态就知道了，但这里面似乎还藏着很多的秘密。穆凝雪休息了很久，也不见他可以站起来，莫凡暂时不敢离开他半步。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才终于睁开了眼睛，那双美丽的眸子看着莫凡，随后又很快地移开了视线。无论如何，他还是能够从莫凡这张脸上看到一丝过去自己喜欢的影子，那种感觉藏在心底都快被遗忘了，可是在某个瞬间还会想起的。紧接着就是明明冻结的心灵之湖当中有一层薄薄的涟漪荡漾开了，他在守着自己。穆凝雪心里边很感激，事实上他一直在心里边还存着一份感激。年少的莫凡和别的人不同，一切都无所畏惧，一切都不按着常理去走。附近居住的孩子们都远远地看着自己不敢接近，只有莫凡从来不会理会大人们的叮嘱还有老一辈人的呵斥。脏兮兮的手拉着自己到处去撒野，驱走了很多童年的孤独跟害怕。他吊儿郎当的，他粗话成章，他顽劣脾性，可他也是唯一一个有勇气在自己身边废话连篇的人呢。穆凝雪以前会喜欢他，没别的什么特殊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莫凡是离自己最近的男孩，其他男孩们要么对自己敬而远之，要么奇怪的奉承，要么假装清高，要么羞涩的连话都不敢说，要么就是装腔作势了。摇了摇头，穆凝雪将以前的那些事儿从脑子当中拂去了，或许是被蛊惑的缘故才会想到这些事情吧。 走吧，我没事了。 穆凝雪站了起来，莫凡下意识的要扶他，穆凝雪却没有搭他的手。以前再怎么亲密那是以前的事儿了，现在大家都成年了，有各自的生活，有各自的忌讳，就没必要。穆凝雪还是想保持自己那份授受不亲，结果穆凡这家伙不按套路出牌， 一只大狼爪一下子握住他玉润的手臂，另一只扶着柔柔的香肩。穆宁雪这时候实在没什么气力了，不然非得一个冰锁把这趁人之危的混蛋给吊起来打一顿不可。返回到教堂之处，发现教堂周围一大片区域已经面目全非了，到处坑坑洼洼的，到处都弥漫着凌乱的元素气息。不过自相残杀的战斗明显是结束了，就是不知道这群人去哪儿了。 宁雪，你没有事吧？ 陆正和最先出现，他急急忙忙地迎了过来，可看到莫凡正轻抚他的柔弱香肩，眼神一下子变得非常不友善，含着声音对莫凡接着道， 我来就可以了。 穆宁雪理都懒得理这两个人，自己坐在一边休息，陆正和果然像一只苍蝇一样缭绕在他周围，和指挥队伍的样子判若两人。看来廖明轩说的那番话其实也没错。莫凡去寻找其他人，自己性感美丽的木奴娇不知怎么样了，怎么说都是同住一个屋子的女人，自己应该对她负责呀。绕了一圈没看到木奴娇，却看到了罗胖子。莫凡一把抓住罗胖子的衣襟，都还没有开口，罗胖子就一脸哭丧着说， 我叫你哥行了吧，我都快被他给杀了，他在那边应该是清醒了，自言自语的。 罗宋确实是灰头土脸的，从他的精神状态来看，估计最后连魔具都用得差不多了。论修为，掌握了第二级中阶魔法的木奴娇确实要比罗宋更强很多。很快莫凡找到了一个人站在一片植物丛当中的木奴娇，这些植物是他自己的杰作。他精神有一些恍惚，目光有几分呆滞，只是眉黛之间那一抹猩红是彻底消失了，变得往常那样的圣洁高贵。娇娇，你还好吧？莫凡走到他身边，把脖子上的项链给摘了下来，挂在了有些失魂落魄的木奴娇的脖梗上。木奴娇美丽的瞳孔当中渐渐有了情绪，这是一种害怕的情绪，就像刚刚从噩梦当中苏醒过来一样，人还沉浸在之前的噩梦气氛当中，后怕不已。不用怕，不用怕，有我呢。莫凡将那柔柔软软的木奴娇轻轻揉了过来，尝试着用自己的体温来烘暖她有些受伤的小心灵。木奴娇被莫凡这样抱着，竟然没有任何反应，换作平常的她就已经是气场席卷了。 我是怎么了？ 木奴娇有些呆呆地问道，她对自己的行为并没有多少影响。他只记得罗宋在诋毁穆家，说的都是以前那些似是而非的事情，这让穆奴娇很生气，接下去的事情他就不是很记得了。精神被控制，不过现在没事了，抱抱就好了，来抱紧一点，穆凡说道。穆奴娇终于抬头了，那双美丽的眼睛从一开始的害怕晃动变成了几分质疑。终于木奴娇醒悟了什么，小脸上一下子飘上两朵粉云，模样好看至极，让莫凡看得都有些呆住了。这么近的距离，还有着令人怦然心动的香气，莫凡觉得自己也要被什么蛊惑了。动粗倒不至于，忍不住想亲一口这粉玉粉玉的脸颊和性感的香唇，这倒是真的。 流氓！ 木奴娇推开这个趁人之危的混蛋，想来他此时的心情跟穆宁雪差不多，还有气力的话真要把这家伙吊打一顿，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莫凡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心情还蛮好的。 其他人呢？ 穆奴娇转移话题，免得气氛尴尬下去。不知道他们的死活，我就懒得管了，莫凡毫不在意地说道。 你这人怎么这个样子啊？ 穆奴娇白了他一眼，来，还给你，刚才杀蛊惑魔蛛的时候还蛮危险的，不过这件护身符我也没舍得用。穆凡把那一颗珠子还给了穆奴娇，穆奴娇也把凝神项链还给了穆凡。可一听到穆凡悠悠地飘了一句交换定情信物之类的话，刚才才退去的红霞又飘了起来，快步地走开了，不想跟这个无耻之人再多说半句话。他现在的心神还是恍恍惚惚的， 感觉被莫凡这么一逗，心里边蛮奇怪的。随后莫凡和木奴娇找到了赵满言和白婷婷，他们两个人都相安无事，但郑冰晓却受了重伤，被赵明月一个火系中阶魔法轰中了，两个人都快烧成焦炭了。白婷婷正在不停为郑冰晓治疗着，也不知道他能够撑多久。没被妖魔给杀死，却被同伴烧了一个半死不活，郑冰晓就算能活过来，估计也会心灰意冷的。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43章。这一次自相残杀，受伤的受伤，疲惫的疲惫，最重要的是整个队伍之间已经不存在什么信任感了。看着依旧昏迷不醒的宋霞，再看着浑身重度烧伤的郑冰晓，还有被咬了一下胳膊的许大龙，队伍一片的惨败，每个人就跟之前被蛊惑了一样，气氛诡异的各自为营。 回去吧，明天一早就回去。 赵满言开口说道。 我也待不下去了。 罗宋说道。 我们勘测还没有完成，怎么可以离开？ 陆正和一下子慌张了起来，似乎很怕大家走。 命都要没了，还勘测个屁，反正我是不想再在这里待下去了。 许大龙有些恼怒地说道。他的胳膊是被陆正和的幽纹暴狼给咬下来的，就算自己中邪了，许大龙也觉得陆正和下手太狠了。至于中邪最深的明聪和廖明轩两个人，明聪已经失踪了，廖明轩倒还好好的，只是一个人蹲在旁边，神情非常的古怪。从清醒开始，廖明轩就是那副诡异的样子，简直比被蛊惑了还可怕。至于失踪的明聪，大家现在都已经精疲力尽了，根本不知道去哪儿找，只能够等明天天亮的时候在这附近搜索一下，实在找不到那也没办法了。大家现在已经自身难保了，实在不想去顾及别人，谁会想到这里出现了一只蛊惑人心的魔蛛？谁又能想到好好的一个精英队伍就在一夜之间崩垮成这个样子呢？陆正和坐在穆宁雪的旁边，他自己并没有受到蛊惑，但疲于对付廖明轩和许大龙，他想要跟穆宁雪说话，可见他一言不发的样子，便完全不知道究竟该如何打破这个沉寂。他仰起头来，正寻思着又一个好的突破口，突然间黎明发白的天边出现了一对对雪白色的羽翼，这些羽翼有序地往这个方向靠近着，羽毛在微弱的光辉之下点缀着沉沉的天空。陆正和心中一喜，又急忙假装什么都没看见的样子。那些白色的羽毛并没有直接飞入到荒城当中，而是降落在了某个地方，他们降落的地方并不算太远，想必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抵达这片区域了。陆正和特意环顾了一下四周，寻找莫凡的身影。巧的是，莫凡正好与木奴娇、白婷婷、赵满言等人往这儿走，莫凡率先开口了。大家已经没有心思再勘测下去了，还是回去吧。 明聪还没找到。 穆宁雪抬头说道。 不用找了，他被廖明轩失手给杀了。 许大龙冷不丁冒出了一句话。廖明轩听到这句话，整个人都冷汗淋漓的，指着许大龙。 你不要血口喷人。 杀了就杀了吧，反正大家都中邪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莫凡毫不在意地补了一刀。 廖明轩，你杀了他？ 穆宁雪质问道。 我不是故意的，我根本控制不了自己。 廖明轩整个人都快崩溃了，双手插入到头发里边，像是要把脑壳给掰开似的。他跟明聪怎么着都是一对好兄弟，谁知道自己亲手把他给杀了，连尸体都面目全非。 那大家收拾东西返回吧。 穆宁雪没有再多问，以队长的身份说道。经历了这样的事情，谁都没有再勘测下去的勇气了。这大荒城比大家想象中的要恐怖多了，天知道完成了所有勘测之后，究竟还有多少人能活下来。现在大家彻底疲倦了，最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害怕了。之前尾部魔的出现就让大家心有余悸，现在蛊惑魔蛛更是让大家相互厮杀。廖明轩杀了明聪，纵然廖明轩是被蛊惑的最深的人，可大家依旧没法接受这恐怖的事实。收拾好了东西，大家特意去看了一眼明聪的尸体，最终还是直接把他埋在了土里，并且施加了一个土系的魔法，算是给他盖上了一个坚固的坟墓，免得尸体被妖魔挖出来吃掉。重伤的宋霞也已经苏醒了，他的腹部还在裹着纱布，整个人看上去非常憔悴。能够活下来已经很幸运了，宋霞也不奢望什么，跟着大家一起准备返回。郑冰晓的状况非常差，白婷婷魔能都干枯了，能不能救活郑冰晓也不好说。来的时候一队人还气宇轩昂，大有可以踏平这小小荒城的架势，谁知道整个勘测根本没有进行几次便化作了一群残兵败将。妖魔之地的残酷可算是让他们彻彻底底的领会了。明珠学府的精英又如何？帝都学府最出色的魔法学生又如何？在凶险万分的野外，同样连最基本的生存都很难保证。在学校里如何风云人物，在同学面前如何实力碾压，听老前辈如何讲述外边的世界，亲身经历之后却发现在学校和城市中学的根本没有什么卵用，该死的还是会死，该伤的还是会伤。他们很不甘心，作为全国最出色的魔法学生，他们每个人都有一股子傲气，现在也只能够生生地咽下去了，拖着疲惫的身子沿途返回。这次历练确实太过艰难了。渐渐的，大家已经走出了城，天已经彻底白了，城外的林子有一些鸟叫声，听上去非常的悦耳，像是稍稍冲淡了荒城当中的死亡气氛。一眼望去，还是那长满了青苔和杂草的火车铁轨，它穿过了树林，延伸向远处，通往对现在的大家来说简直是天堂的都市。现在谁都迫切回去，回到有人的地方，回到温馨的屋子里。众人刚要顺着火车的轨道走，突然间树林里一对人影出现了。他们穿着统一的制服，款式和军法师们有些类似，但颜色上有很大的差别。这群人大概二三十个左右，他们每个人身旁还有一只雪白色的巨鹰。巨鹰胸膛饱满，眼神锐利，双翼保持着垂落，几乎垂到地面上了，要是一下子展开的话估计能有两米。这些天鹰莫凡自然见过，是军法师们驯化的一些妖兽，据说驯化妖兽是某些强大的心灵系法师才能够做到的，虽然无法让他们协助战斗，但作为交通工具却是非常合适的选择。 军法师是来援救我们的吗？ 看到军法师出现，赵明月和晶晶两个女孩马上激动了起来，在这里能看到活人简直太好了。 他们制服有些奇怪， 赵满言说了一句， 应该是来救援我们的，真是太好了，郑小兵有救了。 彭亮高兴地说道。陆正和站在那里，目光却闪闪躲躲的。一对军法师径直地朝着众人走过来，其中为首的是一位厚厚嘴唇上叼着烟斗的浓眉大眼的男的。这男的穿着一件军绿色大风衣，那双浓密眉毛之下的眼睛扫视着这一对历练生们，最终目光落在了陆正和那里。陆正和眼光一瞟，方向却是莫凡所在的位置，像是在示意烟斗军大衣男子什么似的。军统陆年微微点了点头，缓缓地举起了右手，对身后的一队都穿着军服的法师们说道， 闲杂人等都杀了。 这句话陆年说得轻描淡写，就好像在说把这些人带走一般，然而他下的令是杀令， 这个杀令让陆正和都呆住了，急忙堆起僵硬的笑容道： 大哥，你是不是搞错了？他们都是跟我一起的明珠帝都历练生， 所以才要夺灭口。这件事我不希望让任何一方知道。 陆年语气平淡无比地说道，从他这下杀令都不眨眼的态度便能知道，死在他手上的人一定会很多。而在陆年身后，一股杀气瞬间弥漫而起了，正是来自那20多位军法师。这些人都是军官，实力至少是中阶。当他们的目光锁定这群略带青涩的历练学生之后，便仿佛是一群凶狼锁定一群绵羊，气氛彻底变了。赵明月和晶晶两个女孩刚要上前去跟这些前来援助的军法师说话，结果他们脚下突然出现好几道冰霜锁链。这些锁链在两个女孩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直接往他们身子上贯穿过去，银白色的冰锁顷刻间化作了鲜红的锁链，冰锁贯穿了两个人，血红了一片。刚才还带着几分青春活力的女孩瞬间就变成冰面上的两具尸体了，这是何等的触目惊心呢，令人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的发生。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44章， 众人看得浑身发麻。军法师在大家眼中一直是守护者的形象，他们代表着正义和力量，然而今天他们看到的这群人简直就是魔鬼。他们没有任何的一丝怜悯，两位明珠学府的女学员可谓是栋梁之才，哪怕不与他们任何身份实力挂钩，他们也是鲜活的生命。他们甚至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单纯的觉得所有的军法师都是令人放心的。生命急速的流逝着，晶晶和赵明月这一对好姐妹即便到了最后尽头，眼睛也是睁着的。他们从荒城的历练中活了下来，兴许脑子里边还在想着回家之后一定舒服的洗个澡，可是下一秒他们便看到了披着军法师外衣的恶魔，紧接着与这个世界留恋的一切彻底永别了。 是雷云，小心！ 不知谁大叫了一声，众人抬头一看，赫然发现一朵硕大的雷云出现在大家的头顶，一串串闪电毫无规则的在雷云当中闪耀着。他们下坠的速度并没有莫凡所释放的霹雳更快，然而莫凡可以感应到雷云当中正有波动的强大雷系的气息，是第三级霹雳，大家快躲开！莫凡急忙吼了一声，话音刚落，晴空之上响起了一阵巨大的轰隆。天已经很亮很亮了，可是苍白凄厉的闪电狠狠劈落下来的时候，一切依旧被照耀得通明至极。一道叉状闪电豁然落下，毫不留情地轰在了赵满岩的头顶上。赵满岩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圣盾的庇佑，一层金色的光盾将他保护在其中。又一道叉状闪电从天而降，这一次却是落在了重度烧伤的郑冰晓身上。郑冰晓已经重伤无比了，如何还能保护自己呢？脸部焦黑的他瞪大了双眼，仰躺着的他可以清楚地看到叉状闪电迎面而来。嘣的一声，还以为勉强活下来的郑冰晓顷刻间变成血雨了，完全分不清肌肉和血浆。浆液溅洒在旁边的赵满岩身上，赵满岩的瞳孔扩大到极致了，一直懒懒散散的他眼睛里面竟然也被恐惧给填满了，脸上的、衣服的还有脚下一滩血淋淋的，这就是郑冰晓吗？记得就在昨天晚上郑冰晓召唤的巨龙将的时候，赵满岩还对这位深藏不露的召唤系法师刮目相看呢，可是现在却变成了这么一滩。叉状闪电还在轰落，甚至变得更加密集，那恐怕是两名雷系魔法师同时在使用霹雳，雷电狂舞接二连三地往他们这群人当中轰去。 这些学校的天之骄子多少都拥有一些魔具，勉强抵挡上一阵子。可是第三级的霹雳威力霸道至极，一道接着一道，每一道的威力都可以把大家的防御魔具给轰碎。 救救救啊！ 叉状闪电笔直落在了断了一条手臂的许大龙身上，许大龙健壮的身躯和郑冰晓一样彻底的崩解了，血雨飞洒，洒在已经彻底被鲜血染红的陆正和身上。陆正和满身和满脸都是血，这些血有自己队友晶晶和赵明月的，也有许大龙的。他浑身发着抖，他甚至没勇气去看自己大哥陆年的脸。陆正和心中的陆年是真的大哥，对自己关照无微不至，似乎自己需要什么他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帮自己搞到。早年失去父亲的陆正和看待大哥陆年就跟看待半个父亲一样，可是他怎么都不会想到自己大哥是一个如此丧心病狂的杀人之魔。当初大哥陆年要求他沿途留下信号，说是有一项任务要针对的完成，陆正和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并沿途留下了可以让大哥陆年找到的信号。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的大哥陆年是来屠杀的，这还是他认识的大哥吗？ 蠢货，还不过来，想和他们一起陪葬吗？ 军统陆年大喝了一声。陆正和不想死，尤其是看到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的死去，他虽然有些不敢相信这个杀人魔鬼是自己大哥，但听到陆年这么一喊之后，他还是下意识地相信这个把自己带大的男人，他坚信他屠杀任何人也绝对不会对自己亲弟弟下手的。陆正和回头看了一眼慕宁雪，他想要拉上慕宁雪一起走，可是狂雷在他旁边轰落着，也轰向了慕宁雪。陆正和看到了旁边失去防御魔具的白婷婷被轰倒在地之后，不禁有些犹豫了。 还不滚过来， 陆年怒喝道。这一怒喝对陆正和来说就是命令。陆正和终于一个转身朝着那群军法师跑过去，他很清楚再不跑他也会跟那群人一样被轰成渣的。想跑，要死的话也在这里给我们陪葬。莫凡怒发冲冠，手中雷印在一瞬间完成了。雷电狂舞当中，莫凡控制着自己的雷电力量，疯狂地朝着逃跑的陆正和袭去。这些雷电印记比以往的第三级雷印还要粗大几分，紫黑色的电弧顺着地表以极快的速度传递到了陆正和的脚下。陆正和一开始不以为然，小小的初阶雷印怎么可能控制得了他？可随着那些粗大的雷电蟒蛇爬上他的身躯，以一种比普通雷印强了一倍多威力的麻痹效果彻底拴住他全身肌肉的时候，陆正和更是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即便对方是零级的雷种，其初级魔法雷印断然不可能有这么强的威力啊。陆正和身体完全无法动弹半分了，脸色发白的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哥陆年，希望陆年能冲过来救他。可是有人的动作更快，木奴娇不知何时完成了植物系的魔法，他的藤蔓在莫凡控制住陆正和的时候便迅速地捆住了陆正和的双腿，藤蔓将陆正和一下子拽了回来，正好就撞在了浑身燃烧起火焰的莫凡身上。此时的莫凡已经化身成为一个嫣红的火焰魔人，他恼怒至极地抓住了陆正和，一双瞳内焚烧起的火光要燃到外面一样。 狗东西，快叫你的手下停手，否则我活活烧死他。 莫凡身上的火焰一下子更加旺盛了，这些烈焰都要扑打到陆正和的身上去了。陆年的眉头一下子锁了起来，他其实刚才就在考虑着等陆正和过来再下手，但过于心急的他还是直接下达了命令。在他的眼中，这些不过是一群根本没有经历过真正厮杀、真正战争的学生，面对这样的屠杀，甚至只会脑海当中一片空白的等死。谁知道那叫莫凡的小子反应速度那么快，竟然知道拿陆正和做人质。陆正和这小子也够蠢的，刚才跑过来不就什么事都没了吗？ 大哥救我， 陆正和带着哭腔的喊道。陆年杀的果断，丝毫没有一点怜惜。莫凡这家伙也非常的狠，那些眉眼随时都可能往他身上扑去。陆正和可以肯定，莫凡这家伙绝对是说杀就杀，眉头都不会皱一下。 有点意思。 陆年抽了一口烟，摆了摆手，示意身后那群魔法轰炸团暂时停手。陆年不能让自己弟弟死去，从军多年的陆年无儿无妻，比直接小上许多的陆正和基本上成为他们这个家唯一的香火了。他陆年自己会在不久之后上法庭的，他自己死不死无所谓，陆正和不能死掉，但是他并不能表现出很在意弟弟狗命的样子。事实上，相比这次任务，假如非不得已，他还是会选择让弟弟牺牲的，因为他要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宏伟，成功了，他将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人，所有的牺牲都将变得值得。 你是什么狗东西？你给我听着，我廖明轩是帝都魔法协会廖峰之子，你杀了我，我让你全家都去死。 廖明轩歇斯底里地大叫了起来。 哦， 陆年挑起了眉毛，那双眼睛突然闪耀起了一道褐色的光芒，褐色目光一闪，刚才还在疯狂叫嚣的廖明轩忽然间静止了，他发不出任何的声音，身体僵硬，连一根手指都动弹不得。他身体被一层灰白色的物体所覆盖，一开始只是脚趾的位置，渐渐地开始蔓延到了全身，灰白色扩散得越来越快，看上去就像是水泥在很短时间被晒干的样子。问题是这些灰白是在廖明轩的身体上铺开的，也就是说他身体只要变成灰白色的部分就全都凝固成了灰石。廖明轩还想要去挣扎，可没过几秒钟，他整个人就变成了一尊灰白色的雕像。 这种人更留不得。 陆年又抽了一口烟斗，就像摆平了一小撮垃圾一样那么随意和不屑。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45章，有着几分麻醉效果的烟草进入肺腑，背后伴随了不知多少年的疼痛才有了一些缓和。陆年脑子也稍微的清醒了一些，他目光正在注视着正挟持着自己弟弟的莫凡，整个人就像一把血迹斑斑的妖刀，捉摸不透又危险至极。 说吧，你想怎么样？ 陆年淡淡地说道。 是你想怎么样？我们跟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杀我们？ 木奴娇愤怒的整张脸都通红了，质问出这句话的时候他身子还是轻轻颤动的，很显然他也害怕了，却要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对方这毫无征兆的杀人太诡异了，也最令人难以抗衡。好在莫凡似乎第一时间抓到了对方的命脉，控制住了陆正和这个叛徒。 你是穆占星的孙女吧？有几分胆识。如果我说这件事是你爷爷也同意的，不知道你会作何感想啊？ 陆年像妖怪一样哈哈大笑了起来。陆年并不着急，他手底下的人已经把他们给包围了，能让陆正和活下来那自然是好事儿，毕竟是自己唯一的弟弟，如果不行还是都杀了，免得节外生枝。这帮学生归学生，身份都不太一般，尽快弄成历练意外全军覆没才好。至于他们这些人背后的势力的质问，死无对证的话还质问个屁呢。 这样吧，一命换一命，小子你自己选要让谁活。 陆年一点没有谈判的诚意，更完全是占据了一个上风的样子。莫凡也皱起眉头了，这个魔鬼的脾气实在是摸不准，最重要的是莫凡到现在都搞不清楚这家伙为什么要杀他们，难道他们这群人撞到了什么他们不可告人的秘密？否则为什么会杀人灭口呢？ 你旁边的小妞不错，你们关系不一般吧？你放了陆正和那蠢材，我可以保证不杀他。 陆年咧开了嘴，满嘴的大黄牙。换五个，我，他，他。 他还有他，其他人你自便。莫凡直接点名道。莫凡这一点名可把罗宋跟沈明孝等人吓坏了，差点没给莫凡跪下来。而彭亮和宋霞也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莫凡，他们两个好歹也算莫凡的队友啊，却没想到他连商量都没商量，而是直接把两个人给放弃了。 我说了只换一个。 陆年声音一下子寒了起来。那让我走。莫凡不假思索地说道。 好有趣的小子。 陆年一下子大笑了起来。此时白婷婷、赵满言和木奴娇都一脸不敢相信地看着莫凡，他们可没想到真到这种时候莫凡连他们也放弃了。我尽力了。莫凡抱歉地对他们说道。 我无所谓，反正没有你的话我已经死了。 白婷婷凄凄一笑，谁能够听出来她的话语很勉强呢？木奴娇咬着嘴唇，理智告诉她莫凡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换作是谁都会这么选的，可心里边就是很难受。在那个魔鬼军统说只能让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她尝试着幻想过莫凡会不会让她走，尽管只是有些荒唐的一闪而过的念头。 莫凡，你这样让我对你失望透顶啊。不过假如我真的死在这里，我希望你以后帮我杀了这个家伙。 赵满言笑了起来，笑得难看至极。不用你说我也会杀了他的。莫凡回答道。陆年抖了抖卡着的烟丝儿，斜着眼睛看着这群乳臭未干的魔法学生们。 做好决定了？遗言说完了？放了陆正和，不然你们连一个活下去的机会都没有。 魔鬼统领说道。我刚才已经说了让我走。莫凡重复了一遍。 很遗憾，这里所有人都可以走，就你不能走。 魔鬼陆年咧开嘴笑道。莫凡愣了愣，有些愕然地看着这个杀人如麻的高阶法师。难道他们是黑教廷的人吗？不对，他们手段狠毒归狠毒，明显跟黑教廷没有什么关联呢。他们每个人的神情带着几分木然，一副明知道这番举动会令他们万劫不复的模样。问题是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这群人太过诡异了。 既然这样，那我不用你弟弟的命来换谁活下去，我想死个明白。假如你告诉我们这番跟黑教廷一样没人性的行为是为了什么，我就把你弟弟放掉，至少能够让你的秘密彻底封存在这座荒城里边。 莫凡直接开口说道。陆年有些意外，他并不是意外这小子突然间变卦的决定，而是意外这小子明明很贪生怕死，为什么在知道自己怎么都得死的时候没有一点不安的样子，换作一般人都会直接跪地饶命了。 难道他在拖延时间？ 陆年心中暗暗地说道。陆年凭借着自己丰富的阅历认定莫凡在拖延时间，问题是他想不明白这小子拖延有什么意义呢？这荒郊野岭是不可能有人来救他们的，而以他们这帮人的实力，先不说能不能对付得了自己的手下了，有自己一个高阶法师坐镇，谁都别想活着离开。犹豫了一会儿，陆年最终还是答应了莫凡。用一堆话来换自己弟弟的生命，怎么都是值得的。陆年相信彻底逼急这些学生的话，他们肯定会让自己弟弟一块儿陪葬的。他太了解弱小者临死前那一点点可怜的报复心理还有自尊了。 有一项实验。 陆年站在那里，语气平淡地叙述道。 这项实验有可能改变人类现在所处的自欺欺人的格局。 造福全人类吗？真是伟大。那和我们这些出来历练的学生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说我们撞到了你们某个肮脏无耻的行径一定要灭口？问题是我们什么也没有看到。 肮脏。 陆年抽了一口烟，笑着说， 一点都不肮脏，任何一项伟大的决策都避免不了血流成河，这项实验死的人是很多，把你们算在内也是九牛一毛，但成功之后它造就的意义就截然不同，所有人都不需要生活在妖魔的铁蹄之下，甚至可以杀到妖魔的老巢。 你伟大你的去，来这里屠杀我们做什么？哼！莫凡嘲讽道， 你们这种刽子手的行径跟黑教廷那般畜生有什么区别？还把自己说的那么高高在上。 彭亮也鼓起勇气骂道， 哼，你们这些生活在象牙校园的学生能懂什么？那些魔法老师们永远都在宣扬战争胜利的意义，从来就没有告诉过世人，在那么多场与妖魔的战争之中，究竟覆灭了多少人，究竟少了几座城。人类好像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者，不断的凯旋，不断的出英雄，强大的守护之下，人类的生活如何的安逸，荒谬可笑。从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你们根本就不懂，人类只不过在小小的都市之中苟延残喘，毫无意义的繁衍，自以为繁衍下去会更加强大，殊不知等繁衍的足够多了，就是妖魔开启一场滔天盛宴的时候，他们会尽情享用人类，又会在享用的过程中有一点节制，他们不全部吃光，吃光了人类就不再繁衍了，下次也没得吃了。何谓战争？无非是妖魔饿了，人类繁衍的够多了。 陆年说道。陆年说出这番话的时候没有笑，整张黑脸是一种义愤填膺的严肃。他经历过妖魔与人类的战争，亲身经历的他比这帮象牙塔里的学生更清楚真相是什么。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